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今天是7月1日，是香港回归纪念日。在今天的小鬼当家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在香港工作、生活和旅游有哪些需要我们了解的当地习俗。好，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我们都知道啊，许多香港人啊受过良好的教育，阅历丰富，具有呢很强的一个国际视野，同时啊在香港做生意或者工作呢，我们知道呢充满了竞争性，但是呢大家都很守诚信，很诚实，同时呢工作效率很高。 Many Hong Kong people are well educated， 受过良好的教育，这个教育我们会哈 educate， 但是呢说一个人哈受到很好的教育的话呢，前面需要用这个 well 这个词来表示一个好的这么一个程度哈。 well 后面这个 educated， 同时啊他们的阅历啊很丰富，去过很多的地方，我们用一个词来翻译叫 well traveled， 这个 travel 哈表示旅行，前面呢也同样用这个 well 表示呢他的一个程度呢是非常的好哈， well traveled。 所以呢我们来说一个人他的教育的程度很好，同时呢这个人去过很多地方，另外说一个人啊阅历非常的丰富的话呢，我们可以用这个是 well traveled， 所以两个词 well educated 和 well traveled， 同时具有呢国际视野哈，这个具有用一个 possess 这个词 possess 哈，拥有的意思哈， possess something 哈，表示一个人具有什么样的一个技能或什么样的一个品质哈，用这个词 possess。 后面看一下国际视野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哎，今天我们学一个词叫 perspective， P-E-R-S-P-E-C-T-I-V-E perspective， 这词呢翻译成中文表示角度哈，表示角度的同义词呢有很多了，比如说我们比较熟悉的像 angle 啊这个词哈，一个角度 angle， approach 一个方式哈，一个角度哈，表示来看一个东西。那么呢还有一个呢叫dimension 表示说数学里面一个维度。那么今天这个 perspective 呢，它表示角度呢是指绘画的一个手法，那么后来呢引申为比如说文章里面一个人看事情的一个角度和一个方法，用这个 perspective。 那么合到一起呢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表示一个人具有很强的一个国际视野。同时 Hong Kong business activities are competitive， 在香港做生意或工作的话呢竞争还是很强的哈，用这个词 competitive， 这个词我们学过哈，竞争性的是个形容词。然后 honest， 但是呢大家都非常的诚实， honest and quick，后面一个词非常简单，非常的快哈，也可以用一个词 efficient 啊，这个高效。所以呢在香港呢大家工作的话呢一定要非常的守时，万一迟到的话呢一般情况下最多哈可以等呢半个小时啊，如果半个小时您还不到，那么对方呢就可能走了。好，那么看一下守时这个词啊，我们叫 punctualityPunctuality, P-U-N-C-T-U-A-L-I-T-Y, punctuality。 那么它的形容词呢是 punctual 啊，有的时候呢也可以说 be punctual is essential， 或者呢用今天这个名词 punctuality is essential quality 啊，一个品质吧，非常的重视这个守时啊。 punctuality is expected 啊，希望你非常的守时 and respected 啊，受到了尊敬啊，尊重。 be on time for all appointments， 所以呢一旦定好了一个时间一定要准时， be on time， allow courtesy time 30 minutes if someone is late for appointment with you 可以让对方迟到大概半个小时。这里面这个半个小时这个迟到时间啊，他没有用这个 lateness 和 late 什么什么词，而用一个 courtesy time。 对， courtesy 表示一个人礼貌的哈一个用法， courtesy C-O-U-R-T-E-S-Y courtesy 哈，表示礼貌。那么这个词啊，它的用途非常的正式，特别的地道，希望同学们能够记下来。比如说纪录片在演一个博物馆的时候呢，可能呢会用到这个博物馆里面的一些图片等等，那么呢就会用这 courtesy 谁谁谁由谁谁谁来提供的，表示对一个人的谢意。那么有的时候呢用一个这 common courtesy common courtesy， 比如说呢我们在坐公交车的时候给老人或孕妇让座位，这是一个 common courtesy 哈，是一个普遍大家接受的一个行为。 If someone is late for appointment with you， 另外呢茶是在这个商业活动当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但是在喝茶的时候啊，同学们一定要注意了哈，在主人喝茶之前哈，自己不要先喝哈，这是一个先后的顺序在里面哈，所以一定要记住哈，在香港不能说自己呢端起茶杯就喝了，一定要看看如果说有主人的话，或者说有一个比如说像老板啊，或者说比你的职位更高的一个人哈，没有喝茶之前你是不能喝茶的。 Tea is served at meeting， 一定要提供茶的。 Do not drink until your hostakes the first sip， 先不要喝，直到呢这个主人叫 host take the first sip， 这个 sip 表示说呢小小的喝一口哈，这个 sip 表示这个量啊不大哈，是一个名词啊 take sip。另外呢我们说在工作的时候或者说在进行商业活动的时候呢，可能哈双方有一个交换名片的环节，那么在收到名片的时候呢一定要看一下名片啊，有的人呢拿到别人的名片的时候呢直接就揣兜里面了，看也不看，这个呢是不礼貌的哈，所以说要看一眼。另外啊拿到别人的名片啊一定要爱惜哈，所以千万不要在给你名片人面前哈在名片上写东西，比如对方给你一张名片，然后呢您突然要记一个电话号码啊或什么东西，用人家的名片呢记这个东西哈，这是非常不礼貌的，所以呢不要在别人的名片上面特别是当着别人的面哈这个写东西哈。 Be sure to look at a business card upon receiving it 啊，在里面看一眼，用这个 look at 后面收到什么什么时候呢，用一个 upon， 它表示说这个时间啊特别的紧啊，就是一旦您拿到名片的一刻那么马上要看一眼哈，所以用这个词 upon， 这个词 upon 哈是非常好的一个英文的介词，也是非常正式的一个介词 upon receiving it。 由于呢这 upon 是一个介词，所以呢后面如果跟动词的话呢，动词用它的动名词的形式 receiving it。 Do not write on business card in front of the person who gave it to you 哈，不要在人的面前哈在别人的名片上呢写东西。另外还有一点哈，多少有一些迷信在里面哈，如果说在香港哈准备呢开一家办公室的话哈，一般情况下在没有事先哈咨询风水大师前哈不要开设办公室哈，这香港人的一个习惯吧哈，因为呢他们需要呢风水先生对办公室的一些具体的设施啊，比如说搬入的日期啊，开业的日期啊，办公室的一个门哈开的方向等等啊提供一定的建议。同时啊需要把你整个办公室的整个的家具哈和整个的办公室的一个气呢要协调起来。 Do not attempt to open office in Hong Kong without hiring or consulting a geomancer geomancer 或者说风水 professional 啊，我们直接学这个风水啊这个词哈，风水大师哈，风水 professional a 风水 professional advice on facility 哈，对您的这个设施提供建议。 moving date 啊，搬入的日期。 opening date 开业的日期。Entrance, etc. 办公室门哈开的这个方向朝向哈非常的重要。And position office furniture to be in harmony with cosmic forces 和这个气哈，以及呢办公室的家具呢一定要顺畅，让这个气呢能够流通起来哈。这是说在香港哈大家特别信的一点。好，那么讲完了工作环节，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在香港啊我们去吃饭哈或娱乐有什么讲究或有什么习俗哈。茶是在这个所有的场合啊特别适用的一个常用的饮品哈。我们看香港的电影啊电视剧啊，这个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人与人沟通的一个环节。在喝茶的过程中，大家可以不停的在续杯哈、啊，在喝的时候呢可以加水。如果说大家不想喝了哈，如果喝饱了的话呢，让这个茶杯倒满后呢不喝就可以了，表示说你已经喝饱了啊，不需要再喝水了，不要再碰那个杯子了，让这个水呢在杯子里面哈、啊，就是说老老实实的待着，像服务员就知道您呢不需要继续添水了。同时啊，香港人认为呢，在茶中加糖和奶油哈、啊，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习惯哈、啊。西方人会有这种习惯，但是呢，我们中国人一般在喝茶的时候呢，很少在里面放糖啊，或者说牛奶等等。但是呢，现在有一些奶茶，很多人喜欢，它里面呢加入一些其他的成分，让这个茶喝起来呢，有一些跟传统的茶不太一样。另外，将茶壶盖哈、啊、倒过来放呢，表示说您需要添茶了。好，这是说在喝茶啊或吃饭的时候呢，大家需要了解的一个习俗。Tea is the customary beverage for all occasions 啊，是一个通常的一个饮品哈、啊，叫一个 customary beverage 啊，这个词 c u s t o m a r y 哈、啊、，customary beverage b e v e r a g e 哈、啊、，beverage 表示说饮品 ，for all occasions your teacup will be refilled。Continually refill 这个词啊，大家要会哈。一旦说到国外哈去这个旅行的话，有些餐厅会提供一个free refill 哈，就是说不停的续杯哈。这个续杯用这个 refill 哈 ，fill 是填满 ，re 呢再次的填满。Leave your cup full if you're finished. 如果说您喝完的话呢，这个杯子呢一定要有这个水满的。People find adding sugar and cream to tea very strange. Place teapot lid upside down. 表示说把这个茶壶盖大头朝上的放着。Place teapot lid upside down. 给它反过来放着哈，用英文叫做 place something upside down to signal the waiter for more tea. 更多的茶。好，那么说看一看在香港啊，我们一般大家工作啊或者说日常生活需要怎么来穿戴哈，更加的得体一些。那么香港的老百姓或居民非常重视时尚，穿着呢也非常的得体，但是呢有两点非常的重要哈，简洁和干净是非常的重要的。好， Hong Kong residents are very style conscious， 特别的时尚。这里面这个时尚这个词啊，用的是 style 哈，风格哈，或者说呢时髦这个词哈，后面有个 conscious， C-O-N-S-C-I-O-U-S， 表示说能够注意到哈，非常关注的意思。 style conscious 表示这个人对这个时尚非常的关注。那么这个词 conscious还可以跟其他的一些名词来合用，比如说叫 price conscious， 买东西的时候呢对这个价格非常的敏感啊，我们说把这个 style 去掉换成这个 price。 那么如果说对一个品牌哈特别的关注哈，这个 brand conscious 啊，买东西的时候呢只买这一个牌子，那么会用这个 brand conscious。 那么这个词 conscious 还可以指一个人的身体状况，比如说一个人喝了两瓶啤酒之后呢仍然是 conscious， 仍然是清醒的哈，没有问题。但是呢我们说一定不能开车了哈，就一定要注意了。虽然说您觉得您非常的 conscious， 但是呢我们说根据交通法规的一些规定啊，那么说一旦喝酒之后呢就不要摸这个方向盘了，虽然说您认为您清醒还是不行的。所以这个词记下来， conscious 有意识的意思。另外呢穿的呢很得体，叫 dress well， 这 dress 是一个动词， well 呢表示好啊， dress well。 And modesty and cleanliness are very important， 那么说简洁和干净哈， modesty M-O-D-E-S-T-Y modesty 简洁哈，非常的低调哈， and cleanliness 干净非常重要的。另外呢我们说跟这个香港朋友进行交往的时候呢，可能双方会给礼物，那么赠送礼物啊也是香港的一个传统，那么它传递的尊重和友谊。同时啊记住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呢需要准备一份小礼物，比如说比较好的白兰地酒、糖果或者呢钢笔啊，这是说通常大家赠礼物的那些选择。Giving gift is a tradition in Hong Kong that communicates respect and friendship， 传递了一个 respect， 一个尊重和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友谊哈 ,friendship。Be prepared to present a small gift at the first meeting， 啊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呢准备一个小的礼物 ,such as high quality cognac， 这 cognac 可以翻译成呢类似于我们说这个 XO 哈，那种洋酒哈 ,brandy， 我们说这个白兰地 ,and candy 啊糖果 or pens， 以及呢钢笔。 好，那么接下来皮特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Many Hong Kong people are well-educated and are well-traveled and possess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Hong Kong business activities are competitive, honest, and quick. Punctuality is expected and respected. Be on time for all appointments. Allow courtesy time, 30 minutes, if someone is late for appointment with you. Tea served at meetings. Do not drink until your host takes the first sip.Be sure to look at the business card upon receiving it. Do not write on business card in front of the person who gave it to you. Do not attempt to open office in Hong Kong without hiring or consulting geomancer or feng shui professionals. A feng shui professional advises on facilities, moving dates, opening date, entrance, etc. and position office furniture to be in harmony with cosmic forces.Tea is the customary beverage for all occasions. Your teacup will be refilled continually. Leave your cup full if you are finished. People find adding sugar and cream to tea very strange. Place teapot lid upside down to signal the waiter for more tea. Hong Kong residents are very style conscious and dress well. Modesty and cleanliness are very important.Giving gift is tradition in Hong Kong that communicates respect and friendship. Be prepared to present a small gift at the first meeting, such as high-quality cognac, brandy, candy, or pens. 那么接下来进入了今天的第二个板块，新时代青春的声音。今天我们请到的呢，是鼎石国际学校的二欧班的同学，一起来分享他们的毕业季记忆。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My dear Chuo, today I want to say my feelings of this year. When I first see Chuo, I have no friend. But when I see how friendly you are, and when I have trouble, you help me. At last, I made a lot of friends. I know this year we have a lot of annoyance, but I wish in grade 3, we will be in the same class. If you are not, you can get new friends and have fun with them. We had many happy things happen, like playing with your friends and someone else in the past year. I know this is hard to leave from your friend in class, but I know you can do it.I will never forget you. Oh, thank you. 那么收音机旁的同学，如果你在朗诵、配音、演讲等方面有一定才艺的话呢，我们非常欢迎大家把作品发给我们，那么大家就有机会听到自己的声音出现在电波中。如果想参与我们节目的话呢，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ES 未来星或者北京外语广播微信公众号，了解具体的音频录制和上传要求。那么下一个板块是我们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晚安好梦的第一部分，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Hello everyone, I am Jason.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同学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 Jason 老师讲故事。Today we will continue to read the new story about Splat the Cat. 那今天 Jason 老师要继续为大家讲帕大猫的新故事书了。What happened in the story?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Okay, now let's read the story together.Are you ready? 1, 2, 3,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Splat the Cat. Good night, sleep tight. 那今天 Jason 老师要为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就是晚安好梦。嗯，这是帕大猫的一个新故事了。可是你快看图片上啊，帕大猫会做好梦吗？ Splat was happy. It was almost night.He was getting ready to camp under the moonlight. 那你快看呢，帕大猫高兴极了，因为天马上就要黑了，而且他已经做好了到外面去露营的准备，他要在月光下露营。Everything is just right, Splat told his mom. I have my sleeping bag, I have my flashlight. 那帕达猫告诉妈妈，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了，你快看呢，我已经有了我的睡袋，而且我还有手电筒呢。嗯，这个手电筒是由西摩拿着的，对吗？ Flashlight, 手电筒。 And I have a surprise, said Splat's mom. Let's go outside. 而这个时候，帕达猫的妈妈就说呀，哼哼，我还有一个小惊喜要给你呢，让我们一起到外面去吧。嗯，是什么惊喜呢？ Mom and Splat went into the garden. They pulled back the tent flaps.哦，这个时候妈妈和帕达猫就一起走进了花园，他们一起打开了帐篷帘。嗯，是什么东西呢？ Splat peered inside the tent. Two sets of eyes peered back. 这个时候帕达猫探头往帐篷里边看。哦，同时呢有两对眼睛正在往外看呢。Say hello to Spike and Plank.said Splat's mom. They are camping here tonight. Uh-oh. 帕达猫的妈妈说，快和 Spike 还有 Plank 两个小朋友打招呼啊，他们两个今天晚上也会在这儿一起露营。嗯嗯。Splat felt his whiskers wobble with fright. Mom, whispered Splat, I don't like Spike.嗯，这个时候帕达猫感觉自己的胡子都有点害怕的耷拉下来了，然后帕达猫悄悄地对妈妈说，妈妈，我不喜欢 Spike。 You might like him better if you spend some time together, said Splat's mom. You'll se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right. 这个时候帕达猫的妈妈呢就说，你会喜欢他的，只要你们两个人在一起多花一点时间相处就好了，你会看到的，每一件事情都会好起来的，好吗？ I'm hungry, said Spike. What did you bring for me to eat? 那这个时候胖胖的 Spike 就说呀，我饿了，帕达猫，你给我带来了什么好吃的呀？I have some fish cakes, Splat said. Yum, said Spike. He gobbled them up in delight. 然后帕达猫就说，我带来了一些小鱼蛋糕。 Spike 就说， 太好了，他竟然狼吞虎咽的高高兴兴的把它们全部都吃掉了。 他可真能吃啊。Look, said Splat. The stars are so bright.I see at least a million. I see 71, said Plank. 这个时候帕达猫就说呀，快看呐，快看天空当中明亮的星星，我看到了至少100万颗。 那 Plank 他说，我看到了有71颗呢。I see nothing, said Spike, but two silly cats looking at the moonlight. 而这个时候胖胖的 Spike 却说，我什么都没看见，但是我却看见了有两只傻瓜猫，他们正在看月光呢。 Spike 有一点淘气，对吗？ It's getting late, said Splat. Let's try to sleep. But Plank could not rest. 这个时候帕达猫就说呀，天色已经晚了，让我们一起去睡觉吧。但是 Plank 却没办法休息。 My sleeping bag is much too tight, he said. 为什么呀？你快看， Plank 说他的睡袋实在是太紧了，因为 Plank 长了很高很高的个子，而他的睡袋对于他来说实在是太小太紧了。 Plank tossed, he turned, he struggled, stretched and strained. 那这个时候 Plank 他使劲地伸着腿，他左蹬右踹，来回翻滚着，他使劲挣扎着，怎么也没办法休息好。 Rip 这个时候胖胖的 Spike 过来了，他竟然一下子把 Plank 的睡袋给扯开了。 You are welcome, said Spike. 这反而这个时候胖胖的 Spike 却说，不客气，看我帮你解决了吧。 什么？ Plank 的睡袋被扯坏了。Splat was just about to fall asleep when something felt wrong. He saw a dark shadow creep up the tent wall.